希望能跟他有更多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。时间很宝贵，一秒都不愿意浪费给任何让他不愉快的人。也许这就是愿意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做暴君的原因吧。 假如柠檬草为陌生的人送上好梦想，我也会找到向未来出发的力量。穿过了昨天遇见各自就懂得飞翔，来到了广场听到风景就会歌唱。假如马蒂斯心爱的人写下好肖像，我也会找到那属于自己的漂亮。蔚蓝海洋，遗忘你的远方，把一颗心照得晴朗，当阳光在脸上。蔚蓝是总有一些美丽比岁月长。假如像帆船为地上的人做个好榜样，我也会找到那属于自己的流浪。蔚蓝海洋，遗忘你的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Everybody's on the same page, no new chapters will never change.Everybody wants to be cool. Yes, they do, and I'm just like them. But I won't be no fool. I guess I could waste all my time and my money just trying to look right. But it doesn't change who I am in my heart if I look like a dime. So I want you to close your eyes into the world tonight and show them what's beautiful. Oh, I don't care what they think. No, I'm not listening, 'cause I know I'm beautiful. So close.怎么去爱我没学好，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，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，爱情不需要讨巧，这招只有你知道，牵牵牵牵手一直走到最后，我们开心的梦游，牵牵牵牵手永远是这尽头，我相信我会永远在你左右。怎么去爱我没学好，太多的招式我没记牢，原来牵了手就会知道，爱情不需要讨巧，

不知不觉我说了太多方法去表达，拥挤你在哪，那么多路人甲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，抛开那些虚伪的话，我只愿想为你把所有冰冷融化，就这样一直走，我这一生中的每一个像一个天使，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 你的出现是我唯一的行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。 滴答滴答，时间在转动。滴答滴答，我希望你懂。每当闭上眼，脑海都是有你的梦。 起风，越想出越感觉 I love you， 随着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、oh、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想出越感觉 I love you，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。 不知不觉我想要的心方法去表达，拥挤你在哪，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，抛开那些虚浪漫的话，我只愿想为你把所有冰冷融化，就这样一直走，我这一生中的每一个冬夏。 那一天遇见你，你的与众不同，就像一个天使，难以忘记那个笑容。 出现是我唯一的行动，我心里对你的想念充满每一天。 滴答滴答，时间在转动。滴答滴答，我希望你懂。每当闭上眼，脑海都是有你的梦。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想出越感觉习惯像独角拥有有你的快乐、oh、 一起欢笑一起疯，越想出越感觉 I love you， 每分每秒陪伴你的苦乐。不知不觉我说了太多心方法去表达，拥挤你在哪，那么多路人甲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手机里你的叹息是耳朵里的阳光，就算你人在远方，被爱就是力量。你陪我唱的歌曲是耳朵里的阳光，被理解感动一秒也身在天堂。地下室里潮湿渗透眼睛，我画一扇窗在阴暗的墙壁，漂流他乡几个冬季，无声过去，最怕去面对担心的叹息。手机里你的叹息是耳朵里的阳光，鼓起脚决心，不到勇气，热血年轻，绝不放弃，至少有感动会灿烂回忆。手机里你的叹息是耳朵里的阳光， 有时候呢，拥有美好的时候，我们却不太懂得经营，后来遇到复杂的事情才感念从前的纯粹。也许成长确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比如说以前的感情，年少的懵懂，我们大多输给了人性。蓝色的旗袍，带起了

开。年轻时自卑自大，较劲的比赛，一路走来总有人回首，要忍耐，到后来你才明白，你模仿不来别人的存在，该来回来，相爱既爱，就让笑容和伤痛一样展开，该来回来，相爱既爱，天蓝如海，你为谁 失落，为谁画你 福是让爱人海阔天空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，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婆，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，此时黑此刻不敢不去关心快乐，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， 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四月十五号隆重开幕了， 隆重开幕了。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，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，更有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、经典影视歌曲全新演唱会、六大主题乐园，让你玩得有趣、有品、更有料。四月十五号至五月一号，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，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。温馨提示：四月十六号和四月二十三号两天暂时闭园，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喽。 活动详询5175-2211。 北京首创来四 C 啦！定期活动惊喜连连，三十六小时不打烊，五折基础上折上八折，满一千返两千券。探险热带雨林，北京首创来京港高速十九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黑带我长发及腰。嘿，归来去我可好？等你等的忘了笑，秋了头上的竟不要。怕每一天的煎熬，怕不想别人知道，默默为你为你祈祷，相信你是我的骄傲。不怕辜负青春年少，只想随你天涯海角，声长啸，忍不住想跟着你逃。哪怕容颜就此苍老，哪怕岁月不再逍遥，赖在你的身边就好，一生只听你。 想跟着你逃，哪怕

张罗去家。